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兴大学 iGEM 团队， 我是多莉， 我是多姿， 我们是 多莉多姿，很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一切。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的主题，温室效应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最棘手的问题了。 是啊，像最近亚马逊森林大火，地球之肺正在燃烧，雨林的生物多样性正面临着威胁。此外，前一阵子因为气候罢课的事情也是吵得沸沸扬扬啊。此外，你知道格陵兰吗？格陵兰岛大约四分之三位于北极圈内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。NASA 的研究团队连续从2016年开始，每年夏天都在格陵兰观察。他们在格陵兰小村库鲁舒克设立基地，用探测器测量海水温度如何影响格陵兰的冰层融化。但今年的融冰情况太严重了。根据 CNN 报道，8月2号那天，融冰量达125亿公吨。科学家预测，如果格陵兰的冰层全部融化，全球海平面会上升7公尺。 哇，那温室效应的议题真的很严重呢。那这跟我们主题有什么关系呢？ 没错，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跟温室效应有关。有一种藻类叫做盖板藻，它是我们的发想。你知道吗？其实盖板藻在整个环境中占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它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，叫做 DMS, 二甲基硫。这种化学物质会经过一连串的反应，形成云的凝结核，使云量增加，反射阳光，可以减缓温室效应，对地球有很大的贡献呢。除此之外，它也会进行固碳作用，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。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利用大肠杆菌来模仿盖板藻的功能，使它更有效率的作用，最终达到减缓温室效应的目的。 你前面提到的 DMS 除了可以增云、反射阳光、减缓温室效应，还有其他的用途吗？ 对，没错，成云就可以降雨。我们的应用就是偏向降雨的部分，像是干旱的出现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凝结核产生降雨，在我们需要雨水时达到降雨的效果。 哇，听起来好像控制天气的感觉哦。 对啊，我希望我们计划可以解决缺水和粮食短缺的问题。 那今天介绍完我们的主题，是不是对我们有比较了解了呢？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询问。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我们，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哦。 拜拜。